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七集，驴不停蹄。魏无羡在天黑之前便赶到了大梵山，直到山脚，魏无羡才知道此梵非彼梵。原来之前魏无羡一直以为大梵山的梵是吃饭的饭，而这个饭其实是与佛教有关的那个饭。远远看去，山形神似一尊心宽体盘的矮佛，故得此名。山下有一小镇，便叫佛脚镇。聚集于此的修士远比魏无羡想象的要多，鱼龙混杂，各家各门的服色叫人眼花缭乱。在街上穿行往来，不知为何尽皆神色紧张，见了魏无羡这副鬼样子也没空嘲笑理会。长街中央有一群修士聚在一起，正严肃说话，似乎意见出入颇大。魏无羡远远便听见他们交谈，原先还好，后来不知怎么就激动起来了。 我认为此地根本就没有食魂兽或者食魂煞，分明所有的风邪盘指针都没有异动。若是没有，那这七个镇民的失魂之症又是怎么来的呀？总不会都是得了同一种怪病吧？在下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。 风邪盘没指出来就一定没有吗？他也只不过能指个大致的方向，精密不足，不能尽信。也许这附近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挠他指针的指向。 也不想想风邪盘是谁造的，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能扰乱他指针的指向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你说话怪怪的？我当然知道风邪盘是魏婴做的呀，可他做的东西又不是十全十美，难道还不许旁人质疑了？ 我可没说不许你质疑，更没有说他做的东西十全十美，阁下何必血口喷人呢？ 于是他们开始朝另一个方向争吵。魏无羡骑着花驴子嘿嘿哈哈地路过，不想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依旧在修士们的唇枪舌剑里雄风不倒，所谓逢魏必吵。若是票选百家人气最长盛不衰者，舍他其谁？平心而论，那修士说的倒也没错。现在通用的风邪盘是魏无羡做的第一版，确实精密不足。他原本正在着手改进，谁叫没改造完老巢就被人倒了，也就只好委屈一下大家，继续用精密不足的第一版了。话说回来，吃血肉啃骨头的大多低阶，如走尸，只有较为斯文优雅的高品阶妖兽或厉鬼才能够吸食并消化魂魄，还一口气吃了七个。难怪这么多家族都聚集于此。既然夜猎物非同小可，那么风邪盘出些差错也在所难免。魏无羡勒住缰绳，跳下驴背，把那个掉了花驴子一路的苹果送到驴嘴前，一口就一口。哎哎，呸，你这一口是要把我整只手都吃了。魏无羡挑着苹果另外一边啃了两口，又塞回花驴嘴里，反思了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沦落到跟一头驴子分同一个苹果。后背忽然撞上一人，回头见是一名少女，虽撞了她，却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，双目无神，面带微笑，直勾勾地看着某个方向。魏无羡顺着这少女目光望去，那方向是一丛黑压压的山顶，正是大梵山。 突然，这少女毫无征兆地在魏无羡面前手舞足蹈起来。这舞蹈姿势狂野，张牙舞爪。魏无羡正看得津津有味，一名妇人提着裙子奔过来，抱着这少女哭喊：“阿烟，咱们回去吧，回去吧。”阿烟奋力甩开这女人，脸上的笑容自始至终没有消退，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慈爱之意，继续边舞边跳。那妇人只得追着阿烟满街跑，边跑边呜呜哭泣。一旁一个货郎道：“作孽呀，郑铁匠家里的阿烟又跑出来了。他阿娘真可怜呐，阿烟，阿烟的夫君，还有他的丈夫，没一个好的。”魏无羡东逛西逛，从各路人马的只言片语里梳理出了此地发生的轶事。大梵山上有一片古坟地，佛脚镇镇民的祖坟大多都在那里，有时也会给无名尸体在这里刨个坑，立块木牌。数月之前，有一晚电闪雷鸣，风雨大作，暴雨冲刷，一夜过后，大梵山有一片山体滑坡了，正是那片坟地。许多老坟都毁了，还有几具棺木翻出了土，被一道雷电劈飞了棺盖，连尸带棺被劈得焦黑。佛脚镇镇民十分不安，一番祈福重修古坟堆，以为能糊弄过去。谁知自那以后，佛脚镇便开始频频出现失魂之人。第一个是一名懒汉，此人穷光蛋一个，平日游手好闲，因为总喜欢上山抓鸟雀玩，恰恰在山崩那夜被困在大梵山，吓了个半死，好在命大无事。奇的是，他回来没过几天，忽然娶了个媳妇儿，大张旗鼓地办了亲事，说从此要行善积德，安心过日子。新婚之夜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躺在床上便没起来。新娘子唤他，他不应，一推才发现新郎两眼发直，浑身冰冷，除了还能呼吸，和死人没什么两样。如此不吃不喝躺了数日，便安心入土了。可怜新娘才嫁人便守了寡。第二个便是郑铁匠家的阿烟，小姑娘刚定了一门亲事，结果未来夫婿第二天在打猎时被山上豺狼咬死。阿烟得知此事后，也出现了和前一个懒汉同样的情况。万幸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失魂症竟然自己好了，但从此人也变得疯疯癫癫，每天笑呵呵地在外面跳舞给人看。第三个就是阿烟的父亲郑铁匠，迄今为止已连续有七人遇害。魏无羡琢磨，多半是食魂煞而不是食魂兽，二者虽相差一字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煞属鬼类，而兽是妖兽。依魏无羡之见，可能是山崩震塌了古坟，天雷劈开了棺木，放出了其中安息的陈年老煞。究竟是不是，让他看一眼那是具什么样的棺材，有没有封印残留即可。可佛脚镇镇民肯定早就将烧焦的棺木另埋，把尸骨重新收敛入土了，痕迹必然没剩多少。上山得从镇里走山道，魏无羡骑着驴子慢悠悠地往坡上走。走了一阵，几个一脸晦气的人正在往下行。这行人有的脸上带伤，七嘴八舌。天色昏暗，迎面撞上一个一脸吊死鬼装的骑驴人，齐齐吓了一跳，骂了一声，绕开魏无羡匆匆下坡去。魏无羡回头寻思，莫非是猎物扎手铩羽而归，略一思索，拍拍驴子臀，小跑上了山。 魏无羡恰恰错过了这群人接下来的怨声载道。 从没见过这么霸道的，那么大一个家族的家主，用得着到这里来跟我们抢一只石魂煞？他年少的时候不知道杀过多少只了吧？有什么法子呀？谁叫人家是宗主啊？得罪哪家都不能得罪江家，得罪谁都不能得罪江城。收拾东西走了，自认倒霉吧。 天色再晚一些，就得举着火把才能在山林里前行了。魏无羡走了一阵，竟没遇上几个修士，他颇感讶异。莫非来的家族里一批都在佛脚镇上继续纸上谈兵争论不休，另一批都像方才那波人一般束手无策，败兴而归？忽然前方传来呼救之声， 来人呐， 救人呐。 这声音有男有女，充满慌张无措之意，不似作伪。荒山野岭的求救声十之八九都是邪精作怪，引不知情者前往陷阱，而魏无羡却大为高兴。越邪越好，就怕不够邪。魏无羡策驴奔往生来处，四望不见，抬头见却不是什么妖精鬼怪，而是之前在田埂边遇到的那一家子乡下散户，正被一张金灿灿的巨网吊在树上。那中年男人原本带着后人在山林里巡逻踩点，没碰上他们巴望的猎物，却踩中了不知哪位有钱人设的罗网，被吊在树上叫苦不迭。见有人来猛地一喜，可一看来的是个疯子，立刻大失所望。这附仙网网绳虽细，材料却上等，牢不可破，一旦被捉住，任你人身妖魔精鬼怪都要折腾上一阵，除非被更上等的仙器斩破。别说让这疯子放他们下来了，只怕这疯子连这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。正要试着叫魏无羡找人来帮手，一阵清灵的分枝踏叶之声逼近，黑色的山林里掠出一名浅色青衫的少年。这小公子眉间一点丹砂，俊秀的有些刻薄，年纪极轻，跟蓝丝锥差不多，还是个半大的孩子，身背一桶羽箭，一柄金光流灿的长剑，手持长弓，衣上刺绣精致无伦，在胸口团成一朵气势非凡的白牡丹，金线在夜色里闪着细细碎光。魏无羡暗叹一声，有钱，这人一定是兰陵金氏的哪位小公子，只有他家以白牡丹为家纹，自比国色，以花中之王暗暗标榜自己是仙中之王，以朱砂点额意欲启智明智，珠光耀世。这小公子本来搭公寓舍，却见附仙王网住的是人，失望过后斗转为不耐烦之色。每次都是你们这些蠢货，这山里400多张附仙网，猎物还没抓到，已经给你们这些人捣坏了十几个。魏无羡想的还是有钱，一张附仙网已价值不菲，他竟然一口气布了400多张，稍小一点的家族必然倾家荡产，不愧是兰陵金氏。可这样滥用附仙网，无差别捕捉，哪里是在夜猎，分明是在赶人，不让别人有机会分一杯羹。看来之前撤走的修士们不是因为猎物扎手，而是因为名门难惹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